碎，然后将婚纱都如水。谁明白为何谁是谁？从来未在乎谁是谁。浮游在大世界，平静地进退，多么短也是相遇的证据。宁愿我只是灰尘，随着你向高堂向下沉。我的梦中黑森林，甜蜜到令我不能再忍。谁明白为何谁是谁？从来未在乎谁是谁。浮云在大气里流浪着身随，然后将分叉的雨水。谁明白为何谁是谁？从来未在乎谁是谁。浮游在大世界，平静地进退，多么短也是相爱的证据。谁是谁？从来未在乎谁是谁。浮云在大气里流浪着相随，然后将风沙的雨水。谁明白为何谁是谁？从来未在乎谁是谁。在大世界，平静地进退，渺小得使我忘了走爱侣。机会。